这种文化上的趋同，在经济领域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在古代啊，一个俄罗斯人或者一个印度人或者一个中国人，他们对经济的概念是完全不一样的。而现在我们都接受了一些最基础的一些观念，我们是相同的。比如说，我们都相信经济是应该发展的啊，GDP 应该是今年比明年高的。在古代不是这样，这实际上是一个比较近现代的概念，这是一个资本主义的概念。在古代的中国，比如说衡量一个地方治理的好不好，是看这个地方的物价是不是下降，啊，是看这个地方的购买力是不是增加，但是不是看你的经济总量是不是上升。在现代的世界里面，哪怕是那些最不主流的，或者说最反动的一些政权，比如说像 ISIS 啊、伊斯兰国这样的，它可以在自己的统治范围内，推倒很多古迹啊，抹掉很多什么西方影响的痕迹，但是他依然相信美元，他不会去烧掉美元。美元上面有美国人的美国总统的头像，有美国的"In God We Trust" 这样的有带有宗教色彩、带有基督教宗教色彩的这个口号，而这些他们都不会去焚毁，而且他们相信美元的价值，就是相信这一个美元是能买到东西的。那美元就是一张纸啊，你必须要相信现代金融系统，你才能相信美元。这说明，哪怕是像 ISIS 这样的那些最不接受现代人类文明的组织或者团体，他们起码是相信现代人类金融体系的，是相信那个钞票是可以买到东西的。这是经济方面。再说科学方面，尤尔赫拉利举的例子是这个医学和物理学。在早期的人类不同的文明中，人类对世界的看法和对人类自身的看法有很大的不同。比如说，你生病了，如果你是在中东地区啊，他们就相信你体内有四种不同的体液，这四种不同的体液相互不平衡了，你就生病了。最有代表的就是希腊古代古典时期的这个希腊的医学，他相信人体有这个血液、粘液。黄胆汁、黑胆汁四种体液相互调和，就使你有生命力。那么它们相互不平衡了呢，你就生病了。这个可能是希腊原创的医学，也可能是希腊从美索不达米亚学来的。在印度，他们就会相信你，有三种身体的不同元素不平衡了。具体这三种元素是什么，我也不知道。那么中国人对人体的认识呢，我们就比较熟悉了啊，什么阴阳五行学说，金木水火土，心肝脾肺肾，一一对应。然后你生病的话，是因为你的正气邪气不平衡了，或者说经脉什么地方不通了，各有各的理解，也各自发展出了自己的一些医学。这些医学有的时候有效，有的时候无效，但是总的来讲呢，并没有提高人的预期的寿命。那个时候，在现代科学出现之前，人的预期寿命的话，基本上是小于50岁的。但是现在呢，建立在现代科学基础上的现代医学，基本上已经一统江湖了。在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你见到的医生，他的形象都是或者基本上都是穿个白大褂，要给你体检，对吧？要给你开化验单，要给你开口服药、打针、输液、做手术。所有的医生，他们都是接受相同的医学教育，水平有高低，但是那个医学教育的原则是不变的。他们都认为生命是细胞构成的啊，你生病了，有的时候它有细菌。基础的医学框架都是相同的，他们可能给你开的药都是同一个药厂的。世界上有很多跨国的，这个像辉瑞呀、默克呀这样跨国的这个药厂，哪怕是那些宗教极端分子， 哪怕像 ISIS 这样的几乎是反人类的一个政权，他们自己的人生病了，他也依然是相信现代医学，现代医学理论对人体的认识。这儿顺便说一句，确实也还有个别的人他还会觉得现代医学是个大骗局啊，我们还是应该回到老祖宗的这个阴阳五行啊，这个确实是凤毛麟角，太少见了这样的人。除了医学以外呢，尤瓦尔赫拉利还提到像物理学啊，物理学，现代物理学对世界的认识，世界是由原子啊，基本粒子构成的这些，也是基本上，统一了人类对世界的看法。不管你再邪恶的政权，你造原子弹，你还是得遵循并且使用现代物理学的研究成果。我们也许在一些形而上的东西上还有一些相互不能认同，比如说宗教啊、哲学啊这些东西，但是起码我们在实践的层面上，像如何进行国家组织啊，我们前面讲的国旗国歌啊、国家组织形式啊，如何搞经济啊，如何看待科学啊、如何看病啊、如何造原子弹呢、啊、这些都已经是相当趋同了。那么那些我们相互的不同应该怎么看呢？我们相互之间还是有很多意见上的不同，有很多认识上的不同。尤尔赫拉利讲，这个实际上应该被看成是同一个文化内部的纷争。这里尤尔赫拉利提出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观点，他说我们是如何进行自我身份的识别，如何定义我自己啊？我是或者说我属于的那个团体，比如说我是中国人，我怎么定义这个中国人？我们往往会列一长串我们的共性，比如说我们都信奉孔孟之道 ，OK， 我们都相信统一比分裂要好，或者再政治一点，我们都相信党的领导啊，总是去把这些共性作为我们身份识别的一个标准，但这可能是一个错误。我们的身份识别实际上更应该来自于我们这个文明体内部的矛盾和纷争。怎么讲？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现在最关心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的斗得不可开交的那个斗争的是谁？是美国人，不是中国人。OK， 作为美国人，你的自我身份识别，你最关心的那个东西，不是美国的什么共同价值啊，美国的那个国境线呢、啊，不是那些共同的东西，而是你这个文明体内部产生的那些冲突。尤尔赫拉利讲到1618年，在1618年的欧洲，什么是欧洲人？就是那些特别在意宗教分派的那些人，因为那个时候正好是欧洲开始的宗教改革，进行的矛盾最冲突最剧烈的时候。1618年发生了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这个30年战争开始。它的导火索是一个叫抛窗事件。简单介绍一下，在神圣罗马帝国的时候呢，它内部有非常剧烈的天主教和新教之间的冲突。波西米亚地区就是现在的捷克，波西米亚地区呢，它是信这个新教的，然后这个德国皇帝就派了一个叫费迪南二世，应该是就派去做他们的国王。但费迪南二世呢，他是一个非常狂热的天主教徒，所以他就一定要让这个波西米亚地区的人呢信天主教。那么波西米亚就造反了，就把这个费迪南派来的一些使者直接从窗户里扔出去了，就二楼吧，几楼反正扔出去了。后来这些人掉在底下的那个粪堆上面没死，然后就开始打仗。这个就是非常有名的这个哈布斯堡王朝的这个宗教战争。 一打30年卷进去很多国家，人基本上分为两个阵营，一个就是新教的，一个就是天主教，打得不可开交。所以那个时候你要是一个欧洲人，什么是欧洲人，就是特别关心自己是哪一派的，特别愿意为了这个宗教信仰去打仗的这帮人。如果你是一个土耳其人或者印度人，你根本不会关心欧洲内部的纷争。1940年二战，希特勒和丘吉尔谁是欧洲人？他们都是欧洲人，他们互相之间势不两立，他们打得不可开交，但是只有欧洲人才会特别在意希特勒和丘吉尔之间的分别。一个纳米比亚的一个游牧民族，他根本不会关心欧洲发生了什么。人类，我们发生冲突最多的是我们家庭内部的成员。我们如何界定我们自己的身份，往往是靠我们关心哪些冲突和矛盾来界定我们自己。2018年的欧洲人，他们最关心什么？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什么宗教纷争啊，或者说像二战时期的自由主义啊，他们现在更关心的问题还是他们面临的那些冲突，比如说移民问题，比如说欧盟是不是稳定，比如说这个消费主义、全球变暖。我们现在不同文明之间关心的问题越来越趋同，为什么？因为全球化，我们越来越关心气候的改变，我们越来越关心环境的污染，我们越来越关心全球金融风暴。如果我们关心的这些冲突的内容越来越接近的话，那么是不是我们的身份认同就会越来越接近呢？所以尤尔赫拉利讲，因为我们面临共同的挑战和共同的冲突矛盾，与其把文明和文明之间的冲突看作是好像文明和文明之间势不两立，不如把它看成是一个整体的一个大的人类文明下面的那些小的冲突，而这些冲突反而是界定我们身份认同的一个因素。这些矛盾和冲突就好像是欧洲的宗教战争，或者像中国的春秋战国，它不是把我们每个群体越来越隔离，或者让我们越来越相互冷漠，而是加强了某种交流，是越来越促进我们的整合。这些冲突和矛盾，尤其是我们一些共同面对的问题，不但不会使我们变得疏离，反而会加强我们之间不同文明体之间的交流，反过来会促进这些文明体的整合，最后形成一个全球性的文明。这个是尤尔赫拉利的一个主要的观点。在本章的结尾部分，他又提到，但是你如何看待现在出现的一种国家主义或者叫民族主义的一种浪潮？美国最为明显，对吧？川普的上台让美国再伟大起来，他不再强调美国对世界的责任，只要我美国过得好就行，好像美国又回到孤立主义。欧洲也是右翼开始抬头，开始反对移民，开始反对欧盟，英国脱欧嘛。那么我们又该如何去看待这样一种趋势呢？全球化带给那么多发达国家那么多恐惧的心理，那么多新的问题，我们是不是还应该在坚持全球化这个方向呢？这个就是本书下一章的内容。下一章的题目就叫民族主义，或者叫国家主义。好，谢谢大家收听。